世界呢就有圣智慧空，圣智慧空呢圣现之后，圣就是最初啦，这个空呢就是始啦，始而复终呢，空现之后再圣，圣现再自，自然再慧，自然再空。就是佛教来讲呢，这个世界呢，我前晚已经讲过，由人寿八万四千岁减到一人寿二十岁，十岁再增加到八万四千岁，一增一减叫做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叫做一个中劫，成世界成长的时候要经过二十个小劫，咁大咁长时间，咁啊停留呢度啦，停留响呢度呢个世界停留有几耐咧？又经过二十个小劫，然后咧变坏啦，变坏咧。变坏的时候呢又要经过二十个小劫，二十个小劫之后呢就空了，空空洞洞，那那个时候又要二十个小劫，成智慧空四个中劫呢就叫做一个大劫，叫做一个大劫。那这个我们现在明白呢是世界相续的原因了。那现在呢我们跟着呢就是要讲什么众生相续，佛赐富流罗，名妄非他，觉名为教，所妄既立，名理不已，已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而家咧，前科系讲世界相续，呢一科系讲呢个呢、这个系众生相续。世界相续是无情，若无情来讲，众生相续若有情来讲，有情的众生呢是由这个见分的心取这个相分的境，这样境就是色，这个见分就是心，色心和合成这个众生。明法话，佛赐富流罗，名妄非他，觉名为教。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众生，发明这个妄心妄境，并无其他原因，现前因为我们卖了本觉妙明，而若想加名于这个觉，而成为妄觉妄明的过失，过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有众生相续呢？就是因为我们最初一念妄动，而想加名于这个本觉，所以呢就渐渐演变成世界众生了。那前的依报呢世界呢，后的正报世界呢，任何一样东西呢都是由这个妄觉妄明发现而生的，继续呢而相续不断地为止因，因为圣觉加明而成虚妄的无明，无明若有所明，所以呢圣觉又不是所明的境界，于是呢就立这个晦昧的无明为这个所明的相，所明的妄境既然成立了，能明的理呢，能明理的妄心呢就不能够超越这个无明业上的境界，不能够，心呢就一定是对这个境，境呢就对这个心，心境相对呢就结成这个暗的色，就成为六根的最初的相。由这一种因缘呢，就六根的色法呢，就为六根的性呢，就为外边的色相所行了。怎样行制法呢？我们耳根听觉是不超出这个声音，我们眼根的见觉呢又不能够超出这个色层之外，于是呢我们心就被外境所限制了，不能够超越外面的境界， 这种讲法仍旧是属于本色中的境界上，未演变到落粗、啊、以下呢是讲这个色香味触呢、啊、就是讲到这个粗相了。色香味触六妄成就，又是分开见闻觉知，同业相前，合离成化。啊，呢度讲到呢个粗嘅六根嘅相，色香味触系概括六层，色声香味触法六层，系因为呢个色声香味触嘅六层吓。啊成这个六层成就，所以呢就将这个妙觉明心分为见闻觉知的妄觉，等于经里面说言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这样我们内面的六根外面的六层彼此互相相对，咁嘅時候咧，明明我唔想諗嗰樣嘢，但係個眼前嗰啲嘢好俾我好大嘅誘惑啊！因為誘惑啊嘛，咪境牽心咯，係咪？咁、那個境咧，佢冇話俾你聽，我好啊，我好啊，你嚟攞我，你自己起心動念啊，我想攞啲嘢，咁咪心采境咯。啊，又境牽心，又心采境啊！咁呢一個時候點啊？心境和合咧，變成乜嘢？就產生呢個色啦。分別啦，啊，譬如話裏邊嘅眼嘅根咁，眼根只係可以明了未分別，哦，但係咧，因為有對境咧，於是咧就產生哦，我睇下嚇，睇真下，睇真下呢個係乜嘢啊？好唔好啊？我中唔中意啊？呢個分別就變成色啦，哦，就係眼色，眼色再加上同時意識咧，就有取捨噶啦，哦，由呢、這個。色呢啊怎样啊分别自自然然就起烦恼，起贪嗔痴，起贪嗔痴呢就采就采就舍就作业啦。作咗业之后啊，呢种业有痛嘅有唔痛嘅，痛业相全合离成化，就是话众生自己所作嘅业力，如果跟你爸爸妈妈是相同的，就会生生世世互为眷属。哦，嗱，有些人呢，他是穷的呢，他真是他的仔女都穷。有些富有的呢，他仔女富有。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你作了这个大富大贵的因呢，你就会投胎去你大富大贵的家。當然啦，其中有亦有改變嘅，唔係一成不變嘅。不過普通嚟講咧，就係話誒貧窮嘅人咧，誒同個貧窮人咧係搞埋一齊嘅。富有嘅人咧，越富有越富有嘅。哦，咁所以呢個係乜嘢？業力相同，作咗善嘅業就投於善嘅家，做咗惡嘅業咧就投咗惡嘅家。誒，通知佬咧生個仔女都係通知嘅，係嘛？咁所以咧，系同类相聚，呢个叫做同业。咁啊，咁咧就生生世世互为眷属啦。哦，因此咧就有呢个胎卵之类嘅众生。合咧系指呢个湿生，离咧系指呢个化生。因为作咗合嘅业咧，就大家同生于呢个湿生。做了利的业呢就同生于这个化身，因为不同的业的缘故啊，所以啊所以呢就有这个合而成形或者利而成形。什么叫做合而成形？利成以外面的境界相合而成的、哦、或者是离开这个境界，怎样说啊？譬如说，现在我是一个蚊虫，我不喜欢我蚊虫身，我是一条虫，我不喜欢我虫的身，我会变成蚊。哦，可以变的。 化嘅，再有化咧係講地獄眾生係化生，天上嘅人係化生嘅。我哋人類咧只係胎生，啊出生誒雀仔啊或者佢禽獸之類咧就卵生，作咗卵生嘅業咧就投胎去卵生，做咗胎生嘅業咧投胎去胎生。即是你是会找回这些做父母的、哦、所以叫做、合同业相传、啊、合离成化，这里呢是总名胎卵湿化四生形成的原因、哦、见明色化，明见想成，而见成真，同想成爱，留爱为种，立想为胎，交构发生，吸引同业，故有因缘生揭罗林、揭蒲腾等。呢一段经文系讲印度胎生，系以印度胎生嚟讲嘅。见明色化、啊、直至立想为胎，这六句说话呢是讲印度中阴身投胎的亲因缘。印度呢一期寿终之后未转生之前呢叫做中阴身，这个就是俗语所谓灵魂，灵魂中阴身。因为中阴身想去投胎的时候呢，在无言的地方呢他看到很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当他看到同业有言的人呢，他就看到有光明了、哦、就看到有一点的光明，剩这一点光明呢即刻就去到的，又不用办手续，又不用签证、哦、又不用坐飞机，即刻就输那就到，比火箭更快，一刹那间就去到见明色法。见明色法就是中阴身依有缘父母的地方，看到这个父母的妄境呢就起这个妄想，由这个妄想呢、啊、怎样啊，这个佛经讲的，他男的中阴身呢见到爸爸呢、啊、或者女的中阴身叫做妈妈呢，都是叫做异见、啊、叫做异见，意见就成真。男的中阴身呢是真爸爸，女的中阴身真妈妈，反过来呢男的中阴身喜欢妈妈、哦、女的中阴身喜欢爸爸，所以呢一个叫做同想，一个叫做异想，同想呢就成爱，女的中阴身见到爸爸就同想成爱，男的中阴身见到爸爸、哦、女的中阴身见到爸爸是同想，见到妈妈是异想、啊、女的中阴身见到爸爸是同想、见到妈妈是异想，同想就爱了，因一念的爱心呢成这一念爱心呢立这个想、啊、这个想爱呢就为胎了，成一念、啊、见明想成，即是见到有缘的众生、啊啊、有一点明的光明显现的时候呢，他就突然间即刻开动、啊、他没有神足通，但比神足通更犀利，刹那间就开动，开动呢就投入母胎了，交构发生引吸引同业，这个呢就说是父母的助业，中阴身的业同业是亲因缘，父母是助业，中阴身的亲缘就是因为想爱是为因缘，父母呢是交构的时候呢就是助业，能够吸引过去同业就是亲因缘同埋助缘和合而产生呢个揭陀林，即系投胎嘅胎相。揭罗林系印度话 翻譯中國叫做或認或啊，認或即係話投胎最初第一日嘅相。揭菩提呢，翻譯中國叫做拋啊，或者讀做包啊。咁呢個咧係第七日投胎嘅相。咁喺區舍論裏邊話咧，第三日嘅胎相，胎相咧叫做拜師，翻譯叫做投胎第七日咧就產生呢個眼嘅肉啦。第四七日咧，第四七日就產生乜嘢咧？第四七日叫做揭林，就是硬肉啦。第五七日咧就叫做波罗车区，系就系形位啦，形成人嘅相啦。哦，呢时胎中咧七日一变，七日一变，直到十二满足，然后出胎。啊，呢度咧系改呢个胎中嘅两种相，就不包括咗其他嘅胎位嘅相，所以就话揭罗林、揭菩提等。这个就是众生投胎的经过，是中阴身，又是妄想，又是爱憎。如果没有一念憎爱之心呢，就不会投胎。哦，都是爱呢，就是生死的根本。胎卵湿化，随其所应，卵为想生，胎因情有，湿以合感，化以利应，情想合利，更相变异，所有受业逐其非尘，以是因缘众生相作。而家讲到众生相作，吓呢个胎卵湿化四生嘅业因系唔同，所以所受嘅业果亦唔同啦。卵系想因妄想而生，啊，因妄想；胎咧系因临内嘅爱欲嘅情而有；湿咧就是自己所作的業啊，同埋外邊的境界，暖的濕，暖的地方，濕的地方，那些氣啊是和合而成的，即係等於你地，如果濕的地方咧，潮濕的地方咧，就有啲白蟻出現咯，哦，就係，或者有啲曱甴啊，有啲蟲蟻出現啊，呢個就係，呢個就係濕。就是自己的业力和外境的染暖的空气或者湿的空气和合而感应而成的。化生的众生又怎样？就是厌旧起生，不喜欢旧有的色生，而欢喜有新的色生，而利这个旧的生是托去其他的新的生。那这个呢就是都是变化合理而成的，哦，但是四生之中呢是互相更换，互相变化，或者有情的变为想，或者有想的变为情，或者合的变为利，利的变为合，互相更换，彼此变化，所以呢成为十二类众生的差别。啊，这里是说更情想合理，更相变异，所有受业，这个受业怎么说呢？受就是果，业就是因，所有果和因都是由因而感果。由因而感果怎么说？是由自己所作的业因，作了善的因就上升，就飞咯，逐其飞尘，做了善的因就随这个业呢就是升了飞，作了恶的因呢就堕落了，就惨了，受报的时候再作业，又业的因呢再感果，这样呢生生世世死死生，无有了期，因此有众生相作。这个因缘呢有近有远，远的因缘就是无名为因，业色为缘，近的因缘呢就是情想为因，利合为缘，哦，情想利合为因，父母念湿等为缘，这样，啊，四生辗转相换，三界星尘，生死轮回，相续不移，这个就叫做众生相续，哦，即是等于我们现在，现在我们是不是受紧报啊？是， 受緊報嚇。咁我哋而家有冇作業啊？分分鐘喺度作業。咁呢個又因咯喎，受報嘅時候又作因，作咗呢因，第日又要受報。第日受報嘅時候冇話停咗唔做因噶，一樣做因。咁所以咧，生生世世果報輪迴，相續不已。所以眾生相續，眾生有冇盡咧？冇可能盡嘅，眾生無盡。呢、这個世界就盡咗，第二個世界唔盡；第二個世界盡咗，第二個世界唔盡。啊，呢個世界成嘛，佢搬嚟呢度；但係呢個世界空嘛，移民去嗰度。哦，但係實際上我哋唔使辦手續移民嘅，我哋業力自動同我哋移民嘅。嗱，世界末劫嘅時候有冇咧？咁嗱，跟咁樣講，你話有世界有冇末日啊？有，唔係而家，係嘛？嗱，我哋而家人壽七十幾歲，平均嚟講，啊，65歲，因為佛在世嘅時候人壽100歲嘛，過咗100年就減咗1歲，減到而家3000幾年啊嘛，減咗30幾歲咯，平均嚟講60幾歲，再過100年減1歲，減到人壽10歲，呢度你計，你用個計數機嚟計下，睇點樣計，咁耐嘅時候，然後小心再起咋。小心災起現之後咧，又嚟一個增一個減，哦，就呢個現劫咧，現在係第幾劫啊？係第9劫，哦，仲有第10劫，第10劫一路咧就到20劫，然後先到壞，壞嘅之前咧，我哋個所有眾生通通移民去第二個世界啦。哦，邊個同你簽證啊？自己，哦，自己簽證自己移民，你簽去邊隨便你。哦，你簽去阿初佛國又得，簽去極樂世界又得，隨你，你去做呢種業因，就去呢咁種呢種業果啊。咁所以嗱，而家我哋明白眾生相續咁樣嚟，世界相續咁，根治咧就有業果相續啦。哦，業果相續，富流羅想愛同結啊，愛不能離，則知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啊。是等則以貪欲為本啊，最重要就係呢個業果相續啊。講到呢度啱啱夠鐘喎，最重要係業果相續。嗱，呢度講業果相續咧，仲有好幾個故事講啊，啱啱講唔到故事啦。哦，咁咧，我哋綜合嚟講，今晚講啲嘢咧又係好深。而且咧就好唔動聽啊，係咪？都唔知道你坐喺度背詩背乜嘢？咁啊，實際上咧，綜合嚟講咧，就係話呢個世界起現，起現係乜嘢？一念妄動，一念妄動點樣妄動啊？就我哋唔明白呢個真相，唔明白我哋嘅佛性嘅真相係性覺係本明本妙嘅啊！我哋一定要加個名落去，加個名落去就妄念啦，一加就妄念啦，妄念一動咧就有無明業相，無明業相咧就啊我。要睇到嘢，有一個我，有一個能見嘅，就然後有所見，有能見所見就有三世相，三世咧漸漸就變為六粗，六粗之後係點啊？六粗之後咁就有呢、这個四大種嚇，由呢個四大種，四大種咧產生呢個有情無情啊，四大種咧造成呢個世界呢、这個地生活大地啦。啊，造成我哋呢個正報依報啦，咁我哋正報之中咧就有胎卵濕法四種咧互相交換，互相交換咧就依時咧互相變形咧就變成12類眾生。我哋現在呢個世界有12類眾生，12類眾生咧就好多唔同嘅，啊最細嘅就係蚊枝，蚊仔都大啦。蚊枝粒好細，一芝麻咁細，一粒咁細。但係呢粒嘢啊，有冇發性？有，一樣係無明不覺生生世造成嘅。啊，佢將來可唔可以成佛？可以，都係未來之佛。咁你敢唔敢整死佢啊？未來之佛，你唔可以整死未來之佛。所以我哋就要戒殺放生。咁誒呢度咧就講下邊咧就講業果相續，就係因為貪殺、貪道、貪淫。咁然後咧，以殺貪為本，以欲愛為本，咁然後咧就有呢個業果相續。咁我如果明白佛法咧，明白眾生嘅內緣咧，我哋就戒殺放生，不作殺道人，咁樣咧，咁就返往歸生，就係成佛。 所以呢部經咧係好深啊，但係講嘅道理咧係好詳細哦，好詳細。咁我希望你哋明白呢一今晚所講嘅一無明不覺生心世，境界為圓掌落粗嘅理由啦。咁就係宇宙人生嘅最高嘅原理，佛教所講嘅最高嘅原理哦。